他想叫个网约车，这边却连 4G 信号都没有。刘思明接到了李云街的电话，他是飞奔着跑下楼去打车的。找到李云街时，李云街正蹲在路边哭呢。天色已晚，好在这条路虽然偏僻，但两边立着灯，不然李云街遇到了坏人都不知该往哪儿跑。 刘思明你怎么来了？ 看到刘思明，李云街哭得更伤心了。刘思明看到李云街这样，比以往还要难过。云街，没事没事啊，别怕了，我来了，我们这就回去啊。刘思明向李云街伸出了他宽大的手掌，走，云街，回去吧。哎，你看，车就在那边等着我们俩呢，啊。 李云街睁着泪眼，看着那只大手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将自己的小手放了上去。 这是刘思明第一次牵李云街的手。如果小学时期的打打闹闹不算的话，直到了上了出租车，李云街脸一红，才将自己的手拿了回去。那个， 你先说。 李云街看着黑乎乎的车窗外， 何路是不是疯了？ 我听说过这个联盟，咱们学校有不少人加入呢，只是没想到何路是盟主。他还真敢。 他有什么不敢的？给他个梯子他都敢上天。 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要告诉薛老师啊？ 我 李云街犹豫了。 我要是告诉薛老师，不就变成叛徒了吗？ 也是。你别为他的事犯愁了，这马上就要中考了，他是无所谓，反正就要出国了，你不一样。 哎呀，我知道了，考试考试考试，你怎么比我妈还烦？ 哦，对不起啊。 不是，你跟我说对不起干嘛？ 还不是因为我让你感到烦了吗？ 别说话了，越说越烦吗？ 刘思明努力点头，手指在嘴边做了个拉拉链的动作。 李云街回到家，家里正大乱，老爸居然喝醉了。 老爸会喝点酒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克制的人，李云街几乎从没有看到他喝醉过。姑姑一边碎碎念，一边拖着地，客厅里烦着一股子特别难闻的气味。不用说，老爸肯定是刚吐过。 老妈呢，正给老爸灌着醒酒汤，一边问着姑姑， 这醒酒汤管用吗？姐，要不要去医院呢？ 哼，怎么不管用？我爸的方子就没有不管用的。 哎呀，云街回来了。 许梦安终于发现了惊慌失措的李云街。 哦，我跟何路吃饭去了。 我知道啊。 妈，我爸干嘛了吗？这是喝酒了吗？ 没等老妈发话，姑姑便冷哼一声， 哼，说是实验室搞起来了，同事聚餐，庆功宴嘛。哎，云姐，别站在这儿，回屋去。 好，姑姑。 正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 云姐啊，你去开下门。 在门边的可视电话里，李云姐看到了小姨。 妈，小姨来了。 哎呦，可真够添乱的，早不来晚不来的，现在来。 那我到底开不开门吗？ 人都在楼下了，能不让小姨上来吗？开吧。 许梦安知道妹妹上门一定是有事的，他们俩中午还在一起吃饭来着，她这会儿来肯定不是路过聊聊天看看姐姐之类的，况且妹妹来之前连电话都没打过，以往这种情况下一准儿就是他跟老贾吵架了过来诉苦的。许梦欣一进门就捂起了鼻子。